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周三的晚上，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聊有关于冰雪运动方面的知识。而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今天依然是我们的专项记者陈默来到直播间和各位一起来畅谈这方面的话题。首先欢迎陈默。 各位家里人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又是到了周三，我们来聊聊冬奥。我觉得今天可能这一个小时大家要跟我们一起来上一堂体育课了。 上堂体育课在屋里吗？室内的体育课、 室内的体育课。 对，今天呢陈默还是特意为我们请来了不能说一位奥林匹克宣讲者，其实是一个家庭、我们今天来的两位呢是奥林匹克家庭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组成的成员，我们还请陈默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还是让周老师给我们自己来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周晨光。 周老师您得离话筒再近一点，我们一拳的距离就可以。 大家好，我叫周晨光，我来自于海淀区阳方店中心小学，是一名体育老师。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夫人，她叫孙杰。实际上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我是专职的体育老师，她是在社会上更多的是去做传播和带动大家参与冬奥活动的冰雪老师。 那就两位冰雪教育老师，两位体育老师， 一家三口 都是吗？ 一家三口，儿子呢也是现在的冰雪活动技校园的教练， 哦， 也是我们讲师之一。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奥林匹克家庭。 是的。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讲一讲周老师、孙老师的这个奥林匹克家庭的故事，同时呢，也想跟各位一起来讨论一下，您觉得奥林匹克离我们的生活近吗？您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期待听到您的声音。在微博这边呢，同时还有视频直播，大家如果点开看到我们的画面的话，就可以看到周老师和孙老师两位戴着非常鲜明的帽子，一位是五环的标志，国旗下面是五环，是中国奥委会吗？ 是。 然后孙老师的那个帽子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这个帽子，两个人都非常的有特色，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如果点开视频就可以看到。当然，在这边呢，说到奥林匹克离我们的生活近吗？变形擎天柱说，附近开了室外滑冰场，想学学穿冰鞋。这其实就感受到了冬季运动、冬奥包括奥林匹克运动离我们的距离。其实两位在大家参与冬季项目、冬季运动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您两位的经历得先从周老师的经历说起，是吧？周老师是这个奥林匹克家庭的带动者， 一家之主。 嚯，真的吗？您真的可以吗？孙老师同意吗？ 同意同意，这是我们的领路人 啊。那您是怎么和奥林匹克结缘的呢，周老师？ 作为一个普通的体育老师呢，因为我原本是农村的孩子，所以呢见得多玩的少。那么 见得多玩的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大学里面见到了很多完美的体育项目。 您是学习什么专业的？ 我是体育教育专业。 体育教育专业。 所以学了很多很多体育，可以说我是一个，我感觉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从北京体育大学几乎学到了全套的秘籍和宝贝。是这个样子，像大力神一样的回到学校了。 是整个就是肌肉练得非常发达的状态， 肌肉很漂亮，很匀称。 哦， 然后呢，奔跑很有力，并且最主要的是有一颗强劲的心脏。 这个体育首先从您年轻的时候就让您非常的受益，感受到了。 是的，是感受到体育的美好。我是带着一种就是类似于说，那带着类似能够给孩子们带来希望和未来的状态进入的学校。 非常美好。 条件的限制， 大学跟普通的小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小学虽然也身在北京，但实际上我发现我们能有的器材很少，条件也其实很差。 嗯， 那么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受到了莫大的一种鼓舞，我也希望把孩子们带到再成在大学那种状态，我也希望我的学校能成为最好的体育的校园。 嗯， 所以这一做就是十年。 哦， 十年之后我发现走错了。 嗯，怎么走错了？ 因为体育不是靠一个人来带动的。 嗯， 体育的美好它需要文化知识艺术各方面的了解和融入。 嗯， 所以说体育是一个综合的大学科。 嗯， 直到现在我们提出的慢慢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才越来越接近于真相。 嗯， 我们现在的学校把我们的体育定为第一大教育，第一大学科。 嗯， 啊，所以在这种现在双减的政策，包括我们冬奥的背景下，那么我们体育能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 高度不一样， 是 吧？ 不过您刚才一说到刚刚大学毕业进入到小学，您说看到周围的环境让您觉得很受鼓舞，其实我还有一点点觉得是设想当时那个情境，鼓舞可能也会伴随着一些失落。我们大家听脱口秀的时候都知道，北京体育大学是一个所有的运动项目设施都有，可能教学楼少一点，但是训练场很多的学校。那整个您在训练当中体育锻炼当中的落差，进到小学校其实是会有很大的这种落差感的。 其实我不是，我觉得先说明一下那是哪个年代，因为现在，对周老师 沉默对于北京体育大学的了解和周老师对于北京体育大学了解又不一样了，是吧？ 对，那个时候实际上来讲，就是为什么说一是有动力，第二一个也是有落差。首先我刚才说了，我是一个农民出身，在我的家里见的东西太少了，那么回到校园里还能见到一些 啊， 也许只有几个小足球而已哈， 嗯， 但是毕竟有了， 嗯， 是吧？再加上我有一身武艺，我觉得能改变地球啊。那 么随着 十年的努力，我发现这样的努力，我只会辛苦的去燃烧自己的身体生命力，然后但是带动孩子其实不是那么好。我总希望孩子能像我一样啊，从内向外迸发出一种爱体育、参与体育的热情。 嗯， 但是这十年我发现做不到。 哦， 直到有一天，那首都体学院的裴东光教授，我们成为好朋友，他给我点破了迷津。他说，你教的是体育没错，但是你做的呢，其实是只是个肢体不育，你没有去做教育。 哦， 所以你无法真正带动孩子们从内心转变。 嗯，对，就是把这身武艺想传递给孩子们，直接教给孩子们，但是忽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让他们从内而外的变成我想练我想学。 对，体育是一种其实是一种高端的文化，没有文化的介入，只是拿体育两个字，就像我们说教育一样，如果你只有在说教和体，这个事情好像很简单，表述公式然后道理很容易，但真正操作层面实际上不是这两个这么这个字的逻辑关系，而是寓教和寓体。 嗯， 寓是行动起来的意思，这才有用。 我想好像周老师在20年前的这个感悟，其实恰恰就是现在我们所谓说的这种体教如何融合，还有包括这个双减政策，现在我们正在推崇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课育人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您这个话现在让很多人听起来一点都不难理解，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没那么容易。 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提这个呢，我的一位同事好朋友说周哥，说你这个吧，哎，怎么说呢，不瞒你说，我们很有争议，比如说你来上这样的课没法给你评，你超过了我们现在的标准。俗话说前进一步是英雄，你前进了三步你只能 是烈。是，在那完全是应该我们没有，既没有举办过，也没有甚至没有开始申办2008年的奥运会的时候您就开始做这样的尝试了，是吗？ 对，应该说申办还没有成功的时候， 没有成功的时候， 对，我就认识了那些奥林匹克的人们。 您这确实超前。 巧了、就是一直是在想求发展嘛， 嗯， 所以就在找这样的机会，努力的去认识人。那当认识了这些老师们，发现啊，原来奥林匹克运动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还有奥林匹克的教育的传播。 嗯， 所以呢，我忽然发现，天哪，这就是我追求的体育，这就是我认知的体育完美的这条路。 在哪儿我找到了。 嗯，那您具体是怎么开始走第一步的，怎么实施的呢？您前面没有人告诉您这个有方向，但没有人告诉您具体应该怎么做。 那这时候可以感谢一下美国的同胞们 啊，美国的一些学校教育哈， 有个小学的校长带着孩子们举着小旗儿在他们的花园里喊了几句 Welcome， 然后我说哦，这就叫奥运会吗？我们可以做得更美。 嗯，他们 只有几个孩子 啊、哦， 我们却有成百上千的孩子。 嗯， 对吧？我当时就想，哎，为什么一定是校长才可以做？我是体育老师，难道不是老师吗？ 嗯， 难道我不可以来做用教育、艺术、科技综合来带我的孩子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想到了一个，哎，我也可以给我的孩子们、学生们办一个奥运会，就在我们的校园里， 哦、 就在我们的教室里，就在我们的小花园里。这个想法一有了、 嗯、 满身就沸腾了。 哇， 然后正好我们在申办奥运会。 嗯，那时候申办的是2008年的 2008年的奥 运会。嗯， 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由于老师的提示，不断的学习，其实我和我的老师我们都那时候也挺痛苦的，因为大像您刚才了解说的，好多人不知道奥林匹克有教育。 嗯， 啊，还有好多好多可能比我职位更高的人也很诧异，怎么你要办奥运会，谁批准的？奥运会是你能办的吗？ 嗯， 我说我们在做教育， 嗯， 教育是不受太多的限制，我们只是为了带动更多的孩子们参与其中，了解他，对吧？然后为他的未来成长发力。 嗯， 所以我们不是为金牌而努力的，我们不是为财富而努力的， 嗯， 我们只是把教育做得更加丰富和唯美。 嗯， 其实是对我们现在的教育的一种完善和补充而已。所以后来大家哦哦，那太好了，有机会去看看。 嗯， 我说您现在可以来吗？哦，那不行，我们太忙了，我们太小了。但是所有的人，包括原来的媒体朋友，当后来知道了我们这些活动之后，他们说：“哦，怎么不早告诉我？这活动是大新闻，太好了。”我说：“这个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幸我们理解了，我们成长了，我觉得这是可以，可以这样去操作的，没问题。” 还记得您办第一届学生的这个模拟奥运会的时候的样子吗？您是给自己规定了哪些必选动作？您觉得才能够成为一个奥运会的模拟？ 啊，这咱们大家这个年龄肯定是一说就通。奥运会嘛，毕竟它是全球性的、综合性的盛会，对吧？ 嗯、 啊，它融合了很多种元素。那么我们的校园里也一样，只不过我们第一点定为小校园、小朋友。小的事件，但是呢却有大的视野。一，我们的奥运会和正式的奥运会是一样的，有取火种的仪式，有传递火炬的仪式，有点燃圣火的仪式，有顾拜旦的体育颂。而且我们就像现在一样，我们是最巧合的点，我们是有配乐的啊，是清唱的奥林匹克的歌曲，我们是有的啊，一点点学。然后呢，我们有非常非常可爱的运动员入场，而且运动员就像说环保理念一样，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创意的服装。更可爱的是，我们的孩子们是说着喊着世界各国的语言入场的。 怎么做到的？ 找啊，找人求助啊。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纳入了像音乐课，然后包括外语课、体育课，可能还会因为学习过程美术、语文课、劳动，就所有的知识，然后所有的内容都已经纳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算是模拟的奥运会的这种过程当中了，是吧？ 其实就是最盛大的奥运会的一种微缩和迷你吧。 嗯，其实通过奥林匹克教育让大家感受到了全方位的这种知识的需求，大家会促进对所有学科的这种知识了解的欲望。 对，直到前不久我们在延庆和我们的延庆幼儿园啊，张山营啊，包括延庆的一幼四幼的老师们包括园长交流的时候，我记得李维新园长说了一句话，说哎呀，原来以为啊就是个活动， 嗯， 后来一听忽然发现这就是最符合我们现在发展的最好的主题教育，什么都可融在一起，而且一点都不难。结果果不其然，所有的老师们在接触了很短的几次培训和交流之后，他们就把他们的奥运会开成了让我们惊讶的样子。 其实可能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完全是可以复制的。现在可能说起来像当年的这个模拟的夏季奥运会感觉有点久远，但是其实我们模拟了这个夏季奥运会，现在也是模拟了冬奥会，感觉更遥远的冬奥会其实也是完全都可以模拟。人家都会觉得哎，现在好像上冰上雪有点难的时候，这些冬奥项目都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校园里，是不是？ 没错没错。 陈默到现场去看过吗？ 看过看过。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天呀，果不其然这个周老师还是个发明家，因为他能够想到怎么把这些什么瓶瓶罐罐或者说这个有点像这个小器材组装一下，就觉得哎，完全都是虚拟的这样的一个冬奥的这种比赛这种项目，完全能够理解和体会，就是我不用上冰上雪，这比赛我能看得懂 OK 了。 哦，那怎么做到的？在教室里就可以模拟是吗？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的这个演播室啊，就是一个迷你冬奥会的会场。 嗯， 我们的演播台就是超小型的冰壶场地。 哦， 对吧？ 对， 您看我们随便找一个，比如说随便找一个小的小棋子儿啊，一个小纸团，我们随便画一个小小的这个冰壶的这个赛道， 嗯 啊，它就可以玩了。玩懂规则不难吧？ 嗯， 玩懂了这种礼仪和交流不难吧？玩懂了输赢不难吧？ 嗯， 您再看我们这里有四把椅子，四把椅子下面全是轮子， 嗯， 对吧？ 嗯， 我们可以随便互动吗？实际上如果现在给我一根轻轻的小棍儿，那我就可以说我们现在在玩的是冬奥会的残疾人的冰壶冰球比赛， 轮椅冰球 对吧？ 对，冰球， 哎， 对， 轮椅冰球。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椅子稍加调整，我们或者趴着或者坐着，那很快就变成了雪橇和其他的雪车， 钢架雪车， 对吗？ 嗯 啊， 哦， 我就是因为看到了美发的师傅坐在小椅子上转来转，哎，太好了，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雪车？人家坐着，我们滑雪，是吧？加两根棍儿 ，OK。那我趴着不就是单人有舵雪车吗？舵呢就是那两只脚呗。 嗯。 所以孩子们还有社会上的人们呀，在参与冬奥的活动的时候，很多人不具备条件， 嗯， 是吧？ 嗯， 老年人不能参加了，多危险呀！没有体育基础， 嗯， 那这样玩一玩，他不就是会了吗？ 嗯， 是吧？ 对， 他能乐，就在家里，他就能哦，原来是这样一个意思。因为我们降低了难度，增加了乐趣，所以大家在这种带着引号的玩当中，自然他就能很快的喜欢冬奥会，了解冬奥会。而在学校里面呢，我们把模拟冬奥会开给孩子，把知识带给孩子，我们给孩子的作业是讲给家里的爸爸妈妈姑姑姥姥舅舅姨去听，你怎么样参加我们学校的冬奥会，你能给他们讲清楚，我们是给孩子加分的 啊。 其实还成了一个宣讲员， 对对， 又换了一个新的身份，孩子们。 就是通过这种最基本的这种元素的植入，让大家去认识所有的冬奥项目。这可能回家一跟家长说，突然发现怎么孩子知道的这么多？因为对于项目的普及来说，可能很多成年人在平时关注少的时候，是不一定能够知道这么多冬奥项目的。 没错， 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看到好多家里人在9点钟我们的直播一开始就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大家说到奥林匹克离我们的生活近吗？各大爷说很近呀，我跑到首钢园冬奥园只有5公里，这是距离上很近。永远的儿媳妇家也是离体育场馆近，说首体离我家很近。北京老尔说近啊，因为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当然会非常近。7250也说很近，这不是冬奥会都已经倒计时了吗？还有大家说到自由行8778也是说到奥林匹克离我们的生活近吗？说非常期待冬奥。而燕林更是直接点出，其实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奥林匹克，这跟周老师一直跟学生们讲的实际上非常的吻合哈。 是是的， 在生活当中除了这种项目上的具体的介绍，那您觉得通过给孩子们介绍这样奥林匹克的这种仪式，点火取火种啊什么，这些仪式对他们的成长和教育会起到哪些帮助呢？ 传统的运动会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仪式， 嗯， 基本上就是一种形式。但是我们加进了这种唯美浪漫并且呢很神圣的仪式之后呢，孩子们的参与感，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豪迈就不一样了啊。可以说就是怎么说呢， 有一种叫用油然而生的一种澎湃的状态都会产生啊。原本我没有意识到我们缺什么，其实就是缺少这一类的真正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活动，就像我们小时候过家家一样，对吧？ 嗯 啊，别看玩泥巴，那我们还做出美味的所谓的小吃，这些会为对孩子对以后长大对生活的美好的把握有意义。那我们的模拟奥运会给孩子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改变了以往说我说你听我让你做这种状态，让孩子们愿意做，那愿意去尝试，是吧？为什么我只教一句，那我不教很多，是因为这一句学来都很费劲，但是孩子们听，哇，体育老师会不单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都会啊，那孩子多喜欢。现在有好多孩子说，老师我长大了我想当体育老师，我说孩子们生活有很多的选择啊，不要 孩子们的英语都是体育老师教的是吗？ 嗯，也有的老师开玩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我们英语老师快下岗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周老师打开了大家去学习体育和其他类别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大门哈，就产生了兴趣。我觉得可能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一个小时里边，除了我们去聊我们离奥运会是不是近不近，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上一堂体育课哈。如果您对我们现在目前的冬奥项目还不是那么的了解，想有点一知半解，或者有一点需要这个介绍答疑解惑，我们有周老师在这儿，可以大家随时给大家介绍不同项目的这种特点和乐趣。相信我们觉得应该是我们都会像小朋友一样非常有兴趣的去知道这个项目我们应该怎么玩啊，我们怎么利用家中的这样的一些可能现有的一些器具就能够完成我们去学习这个项目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可能像周老师的这个家里是不是以前周老师应该一直都摆弄个什么桌子啊椅子啊之类的，把咱家都给拆了半天吧，孙老师。 这个周老师就是爱发明，没办法，就尤其这个冬奥会即将来到我们这个中国，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会想各种办法。那么我呢就是跟他一起，我们手工做了好多东西，包括这个冰球杆，包括我们最初的那个冰壶，到后来就是雪车等等，都是我们拿木板，包括一些泡沫轮胎，还有就是像那个晾衣服杆底下加一个泡沫，我们就可以做成冰球杆。这样呢就是带动孩子一起来共同的来参与到这个冬奥的一些项目来。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就当初就感觉啊，我们可能对夏奥会的项目会比较了解一些，因为我们看的比较多嘛，对冬奥会以前可能真的不是很了解，包括我们在内。那么通过这个我们这些汉地化的一些器材呢，让孩子真正能玩上以后，他最起码知道了这项运动的规则是什么，那么应该怎么去玩。那么在这些孩子的带动之下呢，可以回去交给家长，在我们北京冬奥会开幕以后，我们更多的冰雪项目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能够让更多的人去看懂，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最初的一个目的。那随着慢慢时间这么发展下来以后呢，我们的器材肯定是越来越正规了，那不能老拿着这个土炮出去是吧，我们也得变成正规军了。这样就是更多的一些正式的正规的器材的出现，使我们的这项运动包括去进到学校进到社区，就让我们更加的正规化合理化规矩化，所以呢大家就更加爱玩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出去到社区到学校给孩子们去宣扬这个冬奥会的项目知识，包括我们要去做一个最重要的奥林匹克的精神文化的这些推广，而且包括我们现在即将冬奥会开幕了，我们像我们的科技冬奥，那么我们的这个志愿冬奥等等，这些我们都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就是我们怎么去做的，我们中国已经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我们准备怎么样去来迎接这个国外的一些运动员来参加我们北京冬奥会，我们如何把我们最好的面貌呈现给世界，这实际上是我们推广冬奥会的最终的一个理念。想让所有的孩子们都了解到我们中国现在是多么的强大，应该让所有的外国人对我们要刮目相看了。 那我们其实不知道，就是在您所说的像这些汉地化的这个冬奥项目当中，我们现在能有哪些项目大家可以通过这些器材就可以实现这种汉地的这种冬奥项目 比如说吧，现在就是汉地冰壶，汉地冰球，汉地的钢架雪车， 旱地的越野滑雪，包括现在我们又加上了一个冬季两项。 冬季两项是怎么实现？ 滑雪加上射击。 哦，等于又加上了一个这个射击的这个项目。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就是像我们低年级的一些孩子，我们就不让他就是射击，可能有一定怕伤到嘛，我们会用安全弓箭。 哦， 那个就是我们给他定义叫雪地狩猎，就是因为我们 这完全就是冬季两项起源的再现，是吧？ 他们要讲我们那个冰雪运动起源，实际上就在我们中国嘛，在我们中国新疆阿勒泰嘛， 嗯， 对吧？所以我们要让孩子能够知道这点，所以你要学会怎么去狩猎。但当然了，就是一开始进行这样，我们还得跟孩子要解释很清楚，就是说这是我们模仿原始的最早的冰雪运动狩猎，但是现在的小动物都非常非常的可爱，我们不要去伤害小动物，我们要保护小动物，这些就是一些正面的东西必须要随时的给孩子去输入。所以这就是实际上说，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教育带入到体育当中来。 对，其实节目一开始我们也介绍了孙老师，刚刚开始说了半天，周老师给我们讲怎么开始在学生当中推广奥林匹克教育。在现在冬奥项目的引入上，我们刚才一听孙老师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其实您本身就是在带着孩子们去进行一些陆地上的这种冬季项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很多的指导。 对对对。 然后其实一方面是去了解项目，一方面也是让大家参与到体育锻炼当中。 对对对，就是让他们通过这种旱地化的冰雪器材能够最初先掌握一些它的相对的一些知识，以后然后让这么一个快乐的游戏当中让他更加的去喜爱真正的冰雪运动。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每个孩子包括这个社区的一些老年人他真的他上不了冰上不了雪，所以就是通过这方面让他能够喜爱到冰雪运动。 陈默也为大家介绍了，今天我们请周老师和孙老师两位来到直播间里面，一方面跟我们说一说奥林匹克教育，一方面其实也是给我们上一堂奥林匹克的知识的宣讲课。大家也说到在我们的听众的群体当中，其实您是找对了方向，因为我们首先都是爱好体育的朋友，大家对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的理念接受起来就有很深的基础。就像荣成斋也说，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可以作为我们生活工作的精神座右铭，这是在工作当中得到很多的这种积极的体现。另外还有人，我们都甚至于期待听到您的故事，因为有人也说感觉像用户0800说奥林匹克离我们的生活很近，甚至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大脚星叔叔说周老师说话的音调语速太适合孩子了，基层就很缺这样有耐心的老师。 谢谢 尤其是最开始的这些听起来很遥远的知识点，就得是用您这种循循善诱那不断的启发教育的方式让孩子们接受哈。 是我得把自己当成这个大个的小朋友，我得能和他们一起打滚儿，一起来玩耍。其实有的时候是机缘巧合，很少有人说开始能理解我能去选择为用奥运会和奥林匹克教育这条路去作为自己的人生路。实际上呢，巧就巧在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不能光只看一本书，不能只认识一个老师在一所学校。那实际上我有好几位老师，他们都是呕心沥血甚至于毕生的精力都在为孩子们的快乐体育还有奥林匹克在奋斗着。像我另一位老师就是中国的游戏大王啊，他告诉我一句话说，陈光啊，我看了你做的事情，那不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游戏吗？对吧？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 game 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之间没有矛盾。你要更多的把游戏的方法是吧加到奥林匹克教育传播活动当中来，你会越来越发现这里面越来越贴近于生活，贴近于孩子。所以我说我的天哪，老师的一席话确实比我自己研究琢磨要管用的多。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了周晨光老师包括孙杰老师的经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个人的感受，包括您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微信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稍微一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体坛夜话。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及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呢，邀请我们的专项记者陈默，请来一位奥林匹克家庭、奥林匹克运动在北京的推广人的代表周晨光老师和夫人孙杰老师一起来到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聊聊奥林匹克教育，包括周老师创办的模拟奥运会的一些故事。而在这其中呢，我们也想听听大家对于奥林匹克的理解。奥林匹克觉得离我们的生活近吗？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这位您的 ID 真的是非常的有朝气，然后他说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一直就在影响我的生活，追求早已存在心中。我从您的签名我就看出来您的这个追求了。另外用户7751说，2008年开始就已经进入到奥林匹克生活了，看到奥运场馆，体验奥森公园等等，这都是大家和奥林匹克的接触。奎托斯是2019年的春天，一周要去3趟首钢园去看 KHL 的冰球的比赛。然后宋彦军也是给我们还配来了图，说首钢园工业气息和冬奥气息相互相融，力量和美的完美结合，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去打卡拍过照。5434说，2022年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就在首钢园区内，还有那个钢铁结构形似高跟鞋的跳台滑雪的这个滑雪的跳台很漂亮啊，这些都离我家很近，大家住的都离，总能找到一个奥林匹克的场馆，不论是冬季奥运会还是夏季奥运会，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座双奥之城啊，双奥之城就会让大家感受到真的奥林匹克的氛围很多。而在您的孩子教育的孩子们当中，这么多年了，您的奥林匹克的这个奥运会模拟奥运会办了多少届了？ 我们2002年是第一届， 嗯， 然后在之后每年一届，算到现在， 哦，快20年了，18年了， 对。 那 现在也分冬奥会和夏奥会了，是吧？ 对对对，到2022年 之前是几年一次吗？ 我们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对， 哦。 那在我们的时间的设置上，我们说一年就有一批孩子毕业，我们，他们等不起。每毕业的孩子都会惊讶地说，天哪，怎么我们毕业了你们又变得更可爱更丰富了，他们都会顿足捶胸的。 他们会来回来观摩小弟弟小妹妹 们，回来，他们更多的不仅仅是观摩，像今年我们周边的孩子们也毕业了以后哈，到中学去了，那么至少有3波的孩子找回来，通过电话微信找回来，老师，我们的中学也要运动会加入冬奥的元素，我回来搬救兵，找谁都不好使，只有找自己的母校，找体育组老师。孩子们从我们这里大量的去翻，去找自己喜欢的，然后他们全班开视频会议，来看着我们的仓库，看着我们的器材，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选择啊，然后带回去，他们再去加工，去完成。等到活动结束的时候，孩子跟我说：“老师，我跟您说，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冬奥元素创意，在我们全校创意唯一的创意大奖。” 嗯， 这就说明孩子懂了。 其实您培养出了很多奥林匹克的宣讲者， 是 吧？ 也有，但是也有的孩子们费了好大的力气，从我和我去交流，想带给孩子们，带给他们的同学们，但是后来也是有眼泪流下来，因为 什么？ 很多的同学 也不一定了解的多、 嗯、 对于冬奥怎么融入，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可能最后保守的可能选择了一段舞蹈啊、 嗯、 因此我们懂的孩子们就难过了，他真的那上次一边哭一边跟我说，男孩啊， 嗯， 老师他们怎么就不了解呢，北京已经在举办冬奥会的过程当中了，对吧、 嗯、 这里这么多好的，我们做的这么多实实在在的样子，那如果我们用起来会对我们学校多好的一种开眼界呀、啊、是吧， 嗯， 怎么就是我就不理解，我太不理解我说孩子我理解你， 嗯， 你懂了，你在努力的告诉大家，至于大家能否马上接受，孩子你要有耐心，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再找机会，但是理解很关键，不是你懂了你就强迫别人一定要，这也是奥林匹克精神当中的一种理解和尊重。 嗯，我相信估计在我们明年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看到我们冬奥会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可能那个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会明白，哦，原来可能我们曾经跟我们的冬奥会我们的奥林匹克教育擦肩而过，但是相信明年在二月份过后，我们大家都会去补上这一课，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因为有了北京冬奥会而感受到这个冬奥的这个气息，可能自此那以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会有一项属于他自己最喜欢的冬奥教育和这个冬奥项目，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再去教育他，再去我们把这些项目更加的细化，通过故事的方式去告诉他，有更多在我们身边可能眼看着就诞生出来的体育明星啊，然后我们这冬奥的冠军啊，他们就那时刻就更加的明白什么是冬奥的教育和我们这个就是冰雪的项目了。 对，冬奥其实比夏奥来讲它更需要我们去创造性的思维， 对， 因为毕竟冰雪运动和普通人稍微远一点，是吧，人们内心的对冰雪的恐惧是源于安全和自己不会嘛， 嗯， 因此很多时候我更希望就是不断的通过每一次发生的机会能够告诉大家，就是简单一点去想它，轻松一点去参与它，然后把难度降低降低降低，不要把自己当成老爷爷老大爷，也不要把自己当成壮年人，往往可以把自己想的再小一点，去温馨的浪漫的可爱的去玩就可以了， 嗯， 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每个人都去拿金牌拿冠军，对吧， 嗯， 有的时候这种浪漫的元素其实在生活里边是可以的，比如说在我们家正对面的电视上就有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小制作， 嗯，是什么， 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金质勋章， 嚯，您这、 嗯、 这小制作 说咱们圈子里人都知道、 嗯、 所以我是一个体育老师、 嗯、 小学的，我用我的一生去奋斗，我也不应该得到这个金质勋章，对吧，但是我希望给我自己一个鼓励， 嗯， 为啥我敢这么做呢，孩子们就问老师你这个不应该是你的，我说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要一个，那老师那你得给我们讲讲，我说没问题，我说你看这个现代奥运会的这个创始人是谁，顾白旦呢，因为我们学校就有这个雕像， 嗯， 啊，我说那一个个的国家奥委会主席是谁，挨一个哈，罗格、巴赫、萨马兰奇大家都知道，我说他们是不是都在推动全世界的奥林匹克运动，对吗，他们是大咖，但周老师也是啊，我发明了，我创造了模拟奥运会啊， 嗯， 我们也将来希望通过中国和全世界的学校小朋友联系，我们需要影响世界啊， 嗯， 说不定有一天我们需要全世界小朋友也要来中国，甚至于各国家轮流举办儿童的奥运会啊， 是不是就在您这个启发下青奥会开始办 说实话啊，青奥会这话真不一定，但是啊我参与了青奥会， 哦，您也参与青奥会了， 对， 怎么参与的， 因为我们模拟奥运会的基础项目就是田径， 嗯 啊，夏季奥运会田径居多， 嗯， 我们当时我们的学校是国际田联少儿趣味田径的实验校，而我呢是第一批在东亚地区的这个培训的讲师， 你看 也是学来的 啊， 我 觉得 所以青奥会我们有机会去给世界各国的运动员都有表演， 哦，你看 要怎么就是体育展示是吗， 展示我们的趣味田径软泡沫的标枪泡沫的跨栏， 哦，其实也是从我们那个模拟奥运会出来的， 不 是 不 是， 那是我们从国外学来的， 又是另外的一个 方式，对，国际田联在向全球推广， 哦， 我们是他们的第一批学员， 哦， 就是在南京 的时候， 南京青奥会， 对，我们当时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现场展示，我还去现场采访了一下。 嗯、 对，那也是我第一次跟这个巴赫主席最近距离的接触。 嗯， 哇， 感觉 您确实应该得这个勋章了。 我觉得周老师 这个影响力扩大， 像就我们可能当不了奥运冠军，但是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自己的奥运冠军， 对对 都是那种我们有会有一个目标。 对 对，你看我们听众奥斯卡的迷弟，他就开始考我了，说陈博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谷爱凌拿到奖牌的可能性，前三名的可能性。就是我要现在说，我只能说谷爱凌能拿三金，为什么呢？ 嗯、 因为就在上周末和谷爱凌。在这个大跳台 Big Air 上完成了这个1440动作，也是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媒体同行哈预测他在能够参加像这个坡面障碍技巧包括 Big Air 这个大跳台三个项目当中，给他预测的是一金一银一铜，结果谷爱凌直接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下边说，你怎么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呢？ 天 哪！结果当天谷爱凌就拿到了，就跳出了1440，就这个难度动作是完全可以在 Big Air 上拿到金牌，所以我们现在说谷爱凌能拿多少金牌，绝对三金。我们要对她充满信心。所以我们想可能到了冬奥会的时候，谷爱凌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大姐姐，可能会通过她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经历，会给更多的小朋友树立一个新的榜样。因为她作为一个从之前的就是从美国回来的华裔运动员，她现在变成规划运动员，而且她从小就是在南山去进行一个滑雪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其实她整个的成长过程中离我们会有点近也有点远，但是她不妨能够成为我们很多孩子心目当中的一个榜样。所以可能我们到那个时候，像双这个自由式滑雪呀，包括坡面障碍技巧啊，包括我们首钢的花叶大跳台，一下子就能够成为我们很多年轻的这个学生他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金牌项目、奥运项目，可能瞬间也会带动很多的孩子去练习这些冬季运动。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周老师就得好好给我们多多讲讲谷爱凌大姐姐的故事了。 这也是以后的必考题目。 对。 嗯，其实包括在整个宣讲奥林匹克文化知识教育的过程当中，让大家也会更加的爱上体育运动，就像有了谷爱凌这样的体育明星的榜样，也会激发更多的人参与体育运动，尤其是小朋友。那在您影响的这些孩子们当中，走出模拟奥运会之后，有没有人开始真的就去实际上从事或者开始学习这些运动项目？ 那必须有。 必须有。 你看，我们是一所普通的小学校，但是家长们很多时候是融入社会的。 嗯， 他们一方面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认真的学习，当他们发现我们有模拟项目的时候，非常开心。第二一个，他们也在通过社会努力的给孩子进行更好的培养。像我们学校现在有两个孩子，我们刚刚毕业了，我一个王子墨女孩，王子墨现在的真冰上的冰壶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啊，应该在市级的比赛和全国的那个二青会比赛当中已经崭露头角了，啊，目前为止我前几天还见到过他，那个孩子的自信满满的，越来越大方， 哇， 啊，我也是去年毕业的一个叫那个王浩军小朋友，他是打冰球的，这是我们学校里唯一一个宝贝式的孩子， 嗯， 那思维那反应哈，啊，那种果断和利落比我还牛啊！我真的原来我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冰球是这么的可爱，那个小家伙二三十米啊，带着我的同学们用旱地冰球进行射门，我就说了一个三个字，神射手啊，刁钻无所谓，就是像枪瞄准一样。所以这些孩子们呢，我们能给他们的呢更专业，我做不到哈。 嗯， 他们是家长和社会共同推的。 嗯， 但是我会用他们。 嗯， 我把他们的装备借到学校，我给他们封官，我把他们任命为我们学校的冰球总教练。 嚯， 冰壶总教练，我把自己任命为总教练的特别小助理。 你是属于领队。 哦，真的是。孩子们毕竟是专业的啊， 嗯， 他们在教我， 嗯， 他教会了我很多， 嗯， 包括我现在旱地冰球射门还是比较准的了，也是向他们学的。 嗯， 我的两个孩子分别带动我们学校大约每个人都能带动了500人学会了旱地冰壶和旱地冰球。 嗯， 啊，孩子也是信心爆棚，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他们做的。 真好。嗯，其实学生们在这个上学成长求学的过程当中，当自己因为体育方面的特长而得到学生同学们极大的尊重，其实也会在更低年级的同学当中，更多的孩子当中树立像体育像这种阳光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去追求的这种动力，让大家都去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体育明星成为校园明星，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也会有更大的带动作用。 是体育好，文化好，思想好，身体精神都能好。 嗯， 奥林匹克呢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太阳一样。 嗯， 如果说我们从外面照，可能后面还有阴影，如果放在孩子的心里呢， 嗯， 那通体都能发光了。所以我们所有的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通过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对奥林匹克的理解，从体育的角度影响生命和生活的角度，帮助孩子们去抓住它， 嗯， 然后帮助孩子们装在心里。最好的方法和手段就是参与， 对， 一个字儿，玩 玩，这足够在孩子们当中有诱惑力，有吸引力哈。我们刚才进广告的时候还说周老师一定是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那毋庸置疑。所有其他老师在教其他科目的过程当中都完全竞争不过周老师，带着孩子玩这个事情太有吸引力了。而在我们的家里人的互动平台当中，确实也是因为大家都是体育的爱好者，所以特别能够理解您刚才说到的很多关于体育的这种价值，奥林匹克精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价值。宋燕君就说，奥林匹克精神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无时无刻就在身边，每天都在诠释着。嗯，然后北京五号线也说，给我们发来的是北京冬奥会的标志，这是奥林匹克离我们生活近吗俩字儿，他说很近。孙东林也是到这个冬奥公园，这是首钢大跳台去打卡了吗？是吧？首钢大跳台，去打卡，发来了照片，大家都在感受着冬奥的气氛。而奥斯卡的迷弟还问说：“哎，周老师，作为奥林匹克家庭，您儿子是小学教练吗？您刚才介绍的说是从冰雪运动从娃娃抓起，也像您一样开始做一些在孩子当中的基础的普及工作吗？” 儿子今年25了，从他5岁呢就一直在跟着我在学校和各个学校以及各地去作为模拟奥运会的小火炬手来进行传递，所以他耳闻目染的现在对奥林匹克的理解和了解很多。 嗯， 他在正常情况下现在呢是在小学和一些中学里面作为旱地冰球和旱地冰壶的教练员，去帮助学生们去学习和了解这些项目。 嗯， 啊，在活动的组织和一些活动学校他会给帮着出主意和帮助组织模拟冬奥会。 嗯，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您全家平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有很多都跟奥林匹克的话题有关，就 我们在饭桌上都是奥林匹克。 就是想大家互相介绍经验，怎么能够更好的教会更多的人关于奥林匹克，关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夏季奥林匹克运动等等的知识，是不是？ 对，就连我妈妈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文化水平的普通农民，我妈妈说了一句名言啊，看见我们聊各种问题，我妈妈说，我认为不认真的积极开展奥林匹克活动，不开展不支持奥林匹克教育就是犯罪。 我们日常交流就是什么，他我们那个儿子他会积极的向他爸爸学习他的教学经验， 嗯， 就这点特别好。比如他现在就在给学校代课嘛，代那个冰球和冰壶的课，那可能遇到学生比较调皮了，在3年级、2年级的小孩比较调皮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应付的时候，他会积极向他爸爸学习，回来问我应该怎么去，靠什么样一些方法可以让这些孩子能够认真的能够和我学。 嗯， 他爸可能又教，那我们从游戏开始， 嗯， 可能会告诉他几个游戏，而且这几回课下来以后，今天还在跟我说，相当不错，这些孩子就是变得听话了， 嗯， 而且能够喜欢上这个旱地冰球了。所以我觉得这点就是我们相互交流的特别多，包括我们出去这个做活动啊等等的，都会三个人在一起把这个活动缺什么少什么，然后哪点还需要再这个加强一点等等，我们都会互相提意见的。比如说我们前一阵给这个延庆八里庄 八一庄中心小学做这个模拟冬奥会嘛， 嗯， 那我们正好这个一起相约来下来了，那好，我们就会让把这个元素加进去，前面的孩子然后印着一个一起相约来一个大旗子在举着，低年级的嘛，一二年级低年级，后边高年级同学会有组成一个五环，这样我们拿一个航拍一拍，哎，那个情景非常漂亮，这实际上都是三个人坐在一起传出来的主意， 嗯，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去理解一个口号有点遥远， 对， 但是我们当自己真正的组成这样的一个阵型，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理解了这样的一个， 而且等他长大了，有了更多的理解力，再回忆起来这一幕，印象非常深刻，在。 对， 参与过，他印象会非常深刻的，这个理解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的加深。 说到这儿，说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啊，2008年汶川地震，我们大约有10位专家学者，包括带着孩子一起去到灾区，那时候还余震还不断呢。很多人就说你们是作秀吗？我说不可能，所以我们来讲，我们也知道危险，对吧？那么为什么来啊？我说因为我们不断地把模拟奥运会带给孩子们，所有的孩子们都异常的饱满，是吧？对于目标、人生、理想非常非常的明朗。我说我们经过检验，这是一件好事儿。灾区的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心理抚慰，是帮助他们从迷雾当中、低沉中走出来。 嗯， 所以当我们带到孩子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一个个超越的，就是跨栏的器材和活动的器材，以及包括橄榄枝啊、金牌一挂哈，是他得到的，对吧？ 嗯， 啊，是他可以参加奥运会了。那么，高中的孩子后来也抱着我说：“老师，本来我身边很多人已经没有了，我对未来没有希望，那是我的未来是灰色的。但是我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我老师，我发现我重新找到了人生的坐标。”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可以这么讲，我第一次我就是哇哇的掉下来，我比他哭得厉害，因为我说孩子，这才是我们把奥林匹克带到同学们身边真正的目的。谁都可以不理解，我理解大家，那不理解我们，但是你理解了，哪怕是你一个人，对你一个人有用，我们这一群人来都值了，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奥林匹克教育，我们有这个冬奥会、冬残奥会，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奥运赛场上还有难民代表队，就是它奥林匹克教育当中它纳入更越来越多的这种新的意义，会给人们方方面面源源不断的这样的鼓励和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鼓舞。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奥林匹克教育的意义就不仅仅说是一堂体育课，是体育身体上的这种认知的提升而已了。嗯， 对，体育其实是一生的， 嗯， 不是我们说的简单跑跑步跳跳绳，但实际它又像我们说的，它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简单的跑跑步跳跳绳，在于你如何去坚持，是把它当成一件快乐的享受，还是当成一个任务，二者之间截然不同。 嗯，以前大家您说 那个马约翰先生曾经说过一嘛，就是说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仅仅现在运动场上，而是它能够影响人整个的一生。 是， 其实就是我们在去做宣讲的时候，这句话开始我不理解， 嗯， 后来慢慢你能理解出来，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一场体育运动的时候，包括一场小小的比赛当中，你可以感觉到你的一生很多东西都在里边，包括咱们有胜利的喜悦，对吧？还有失败，你的挫败感，你包括有相互的一些理解、包容，而且互相帮助，你的鼓励等等，这一些都在一场运动赛当中都会体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是一直在鼓励孩子们多多的去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因为从体育运动当中来，不止我们可以光能锻炼身体，而且能够把他本身的品格，包括他的人格都能够得到一个提升。所以在这里我也给各位家长都说一句啊，让孩子多多参加体育运动，真的是很好。 关键家长也得跟着，而且主动去练。 对对对，家长您喜欢了，孩子才能喜欢。 哎，这 个关键。对，这个家庭教育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没错，大家，也都是现在人们，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说了，周老师的模拟奥运会办了快20年，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理解是有一些，但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啊，奥林匹克的这个教育的内涵啊，会带给我们生活有多少影响，其实并 没有那么多人能够直接的说出这其中的关联，但是现在我觉得有很多的家长开始带动很多的孩子，通过体育运动来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改变对于孩子教育的方式，这都是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的。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有很多像周老师、像孙老师这样的，在基层的宣讲者、执行者，来给其中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和大家的力量的源泉。就像大家说。教师是园丁，那我觉得可能周老师播撒出去的每一颗种子，就像您说的是饱满的，有了这样很多奥林匹克的精神内核、体育的支撑，在过程当中对他们的这种抚慰和引导，会让他们每一个小种子变得非常的饱满，播撒出去就会长出非常有力量的果实。在这一点上，也是我相信很多很多的您的孩子的家长们会非常感谢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周老师，遇到您的模拟奥运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您的教育出来的孩子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更形式要大于本身更多的内容，然后游戏要大于本身竞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的这个事件，来感受更多在教育方面能够获知的力量。那以后越大可能会越感受得更加的深刻。 刚才您表扬的您表扬都对，因为都已经是现实了。 都对，谢谢您的表扬，谢谢您对我这个表扬的肯定。 您说出了事实，这是不再是猜测了。 体育到最后一定会反哺到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的。 一定会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家里人这边就不用再说希望大家以后多参与体育运动。我们这边的人们是 都很专业，开始考我们了。 对，包括都问到了这些冬季项目啊，提到的周洋、王蒙、王冰玉五大件，就是大家有人说对夏季奥运会的项目很熟悉很了解，冬奥会差一点，但是我们这边的家里人，我们的所有的听众那是对这些项目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和了解，而且大家日常都非常的关注，我相信大家也会从这份关注当中获益很多，体育可以伴随我们一生。还有人点评周老师的外形，说看您像是登过山的样子，有一副大胡子，然后还就是感觉上但就是非常像是有过这样在精神上的一种磨砺过的这种过程。但是 冬奥是有故事的， 是吧？ 我原来是个小鲜肉，没有胡子的。 跟年龄没关系， 只 是外形上啊。 就是因为冬奥会，2015年申冬奥没成功，然后我们又经历过北京奥运会的奥林匹克教育周期，我们当时觉得这个申办下来确实很难，所以作为了解奥林匹克教育的体育老师，我当时就下了一个志向，北京冬奥会申办不成功，我的胡子就不刮，一天不成功我就一天不刮。后来申办成功了，大家说你把胡子刮了吧，然后孩子不乐意了，别刮挺好看的，我夫人说别刮，这样有文化。就留下来了。 这也连胡子都有关系哈， 有关冬奥文化的胡子。 对，以后我们再接着跟周老师聊吧。也感谢周晨光老师和孙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收听。 使用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预计今天夜间阴转小雨或雨夹雪天气将会产生，西部北部气温低，将会有小雪天气出现。由于夜间风力不大，受静稳天气的影响，能见度不太好，提醒大家夜间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小雨或雨夹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7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的照射强度是3，不太适合大家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